俄罗斯塔斯社、中国新华社、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实时通讯社、日本广播协会、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明治新闻、伊良新闻电视台、美国联合通讯社、英国路透社9月9号报道了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就朝鲜核武器研究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按照朝鲜劳动党的战略核武力建设构想成功进行核弹头试爆仪式所发表的声明。